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Come on, shit.

晨欲要分手带走伤感，无谓让这初恋留痕，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，柔情热爱此生永远。明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，祈求莫要别离我心。 你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四月开始，新疆有一个地方逐渐进入了一年最美的时节，草木葱茏，芳草萋萋，花儿接种开放，一直呢持续到七月，花海美景令人目不暇接。它就是伊犁。伊犁呢素有塞外江南西域诗岛之美誉，有人说没去过伊犁就不算去过新疆，可见伊犁在新疆的地位也是无可替代。当全国的大部分地方都步入了暖春，伊犁的冰雪却尚未消融，当其他的地方迎来了夏天，伊犁才刚开始进入了早春。可以说呢，伊犁的春天总要来得晚一些，自然也更美一些。那么来到了伊犁，有这几个地方你是一定不能错过的。第一个就是阿尔塔斯草原。阿尔塔斯草原呢因山石白光而得名，阿尔塔斯的哈萨克语呢即为白石山。阿尔塔斯草原天生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纯美，让人忘记尘世的纷扰，美得动人心魄。来到这里，你会发现山丘的线条如此柔美，就像只用紫色来渲染，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，到处紫色欲流，轻轻流入云际。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，映入眼帘的是成片成片的紫色报春花，开遍了整个草原，空中弥漫着醉人的香气。一望无尽的草原上，四面高低起伏的山丘与之相伴，白色羊群一会上了小丘，一会又停下来，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波浪似的花纹。满眼的碧绿和紫色的花海怎么让你感受到惬意清爽。四月底到五月中，远离喧嚣，置身于万籁俱寂的天地之间，沐浴着暖阳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眼前这个梦幻般的紫色天堂也着实令人向往。而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初，从新疆伊犁霍城县的高山草场到伊宁县、巩留县、新源县的广大草原，以及漫山的坡坡沟沟，都变成了一片的通红，铺天盖地地向远处延伸，如红云连天，亦像红花海洋。它们呢就是俗称的天山红花，学名是立春花。这些花呢主要分布在天山的草甸之中，每年的五月下旬开放，花期为十五天左右，当然零零星星的红花有一个月左右。盛花季节，艳压群芳，花开时红红火火，形成红花的海洋。而天山西部的伊犁大草原也正是花的故乡。